我不知道当你说起你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，什么样的情绪，什么样的感受。有一种莫名的骄傲叫做喜欢一个人并以此为荣，你会骄傲地觉得我喜欢的人超级优秀的，哪怕那个人并没有这么完美。这可能就是印象的光环了。 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不会付出青春，他就会对你真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他最好永远天真，为他所爱的人。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终于越陷越深。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 我希望大家交朋友什么的都不要太过于敏感了，不要别人稍微有一点点不开心，你第一反应先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。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朋友几个小时不回我消息，我就会胡思乱想，而且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摆脱这种习惯。但这样生活真的非常的累，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在不管哪一个社交圈都尽量让自己轻松一点。 偏偏我永没有遇上，问我一双足印的风霜怎可结束。可以爱的话不退缩，我想知的心哪怕追逐，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捧足，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，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请勿继续，请你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局。总不可前进，我却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设法去捕捉。听说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触，我在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里会有幸福？幸福。 曾经收过很多很多的祝福，家人身体健康，或者是天天开心，都赚了很多很多的钱，想吃的东西都摆在眼前，爱的人也都在身边，但其实这一些祝福和愿望真的有些贪心了。如果只是事事有余地，时时可开始，就已经非常满足了。 是寂寞滋味。虽然说心情在慢慢憔悴，却不再有伤悲。 不知道现在读书对你来说是不是和听音乐看电影是一样的，不管有没有文学价值都无所谓，畅销也好不畅销也好，哪怕周围的人会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思，只要自己能够沉迷其中就好了。 心若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，我

有得你的允许，我都会爱下去，互相祝福心愿之债，或者准我问下去，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，但漂亮笑下去，仿佛冬天饮雪水，离你一贯的赞许，却不会爱下去，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，找到我乐趣，我甘愿当副居，假使快乐着唏嘘，彼此这么了解，让我决定我的快乐，那需得你的允许，我都会爱下去，互相祝福心愿之际，或者准我问下去，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，但漂亮笑下去，仿佛冬天饮雪水，被你一贯的赞许，无需再说下去，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，找到我乐趣，我甘愿当副居，却没法藏入堡垒，彼此这么了解，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，你的他怎允许结伴观赏雪的泪，永不开封的汽水，让我抱在怀内吻下去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你做出一项重大的决定，你就会分离出一部分自己，去过另一种可能过的生活。有些人的气场很强，有些人能在自身之外创造出另一个迥然不同的自己。可能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很多人生的走向我们自己都不清楚。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，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，侥幸汇成河，然后我俩各自一端，望着大河弯弯，终于敢放胆，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，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晓得，就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，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，无知的索求，羞耻与求救，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我予的哀愁，还未如愿见着不休，就把自己先搞丢，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，喋喋不休，再也换不回温柔，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，我没有刻意隐藏，也无意让你感伤，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其实不良的生活方式，不良的饮食习惯，不良的护肤步骤，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后果，可能这些全部都会由我们的脸来承担。改变我们的面相，皮肤变差，长痘、出油、黑头、粉刺、黑眼圈，还有眼袋深、脱发、逻辑线后退、浮肿难看、精神不振、越长越丑，这些其实可能都是因为你的不良生活习惯造成的。如果真想对自己负责的话，是应该学会告诉自己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并且努力改正哦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我们不是你和我，是我想太多。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，虽然你不说，或许错在我太晚，我太懂，爱了你太多。哦，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乐乐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心破碎。 怪谁，只因为下雨太美，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落魄间沉跌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想过我，就是安慰。 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在听。